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吉利虽说年岁不大，但是是宫里的老人了。韩云前脚被帝子元抱走，他后脚就差身边的小太监福海把消息送到了启云殿。福海进宫禀告的时候，景贵妃正在殿前剪花，一个没注意，剪刀扎破手指，鲜血涌出来，落在娇艳欲滴的白牡丹上，触目惊心。贴身侍女芍药连忙上前拿了手绢替她止血。 娘娘， 一下晃了神，一点小伤口不碍事。 景贵妃挥退芍药，捂着手绢转身朝传话的福海笑得一团和气。 云儿不懂事，大雨天里到处跑，难得摄政王有心帮我照顾她，请福海公公替本宫向摄政王道个谢，劳烦你跑这一趟了。芍药，去取谢礼。 哎，娘娘太客气了，奴才不过传句话，如果娘娘没有别的吩咐，奴才就告退了。 本宫没别的事儿了，福海公公请回吧。摄政王若是喜欢云儿，不妨让他在华语殿多待些时间。 是。 娘娘，您倒是心宽，太子殿下才是个几岁的娃娃，身娇肉贵的，被那人带了走，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 略带担心埋怨的声音在屏风后响起，一女子从殿后走出，素衣长袍，一副居士打扮，正是帝承恩。两年前她被嘉宁帝送入东宫做了太子孺人，太子阵亡在西北后，两位出身勋爵世家的侧妃被其世族领回，离了帝都远居避世，唯有他向嘉宁帝请命搬出东宫，声称愿为太子终身守节，为太子祈福。嘉宁帝悯他对太子重情重义，允他居于城郊国安少延安，并赐他可以出入皇宫的权利。嘉宁帝虽然重病休养，但终归是一国之君，数十年积威犹存，有他的庇佑，兼之帝承恩为太子守节，京城勋爵贵妇都给他几分薄面。而摄政王帝子元对京城里这个唯一留下来的太子旧人给予了对待韩家皇室同样的态度，不过问，不打压，不在意。 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下带走太子，除非他是想反了皇家，否则太子少不了一根头发丝。 他想反皇家的心又不是一日两日了，十万帝家军拱卫帝都周边四城，陛下被他逼得离宫休养，满朝皆是他帝家属臣，只是个区区摄政王，却居于华语殿，强占一半皇宫。娘娘，恕承恩见识少，如果这还不叫反，那大晋天下就全是忠臣了。 是啊，除了还未称帝，帝子元如今在大晋的权势与帝君何异？以帝子元的手段，堂而皇之谋害储君，被天下人口诛笔伐的蠢事他还做不出来。 景贵妃在帝承恩面前少了人前的温顺恭良，多了威仪矜贵。帝承恩笑了笑，端起一杯茶递到景贵妃面前。 娘娘说的是，是我太担心咱们太子殿下了，不免多虑了些。 咱们的太子殿下这几个字让景贵妃眉头舒展，她朝帝承恩瞧了一眼，摸摸手上的玉扳指，淡笑不语。 两年前陛下离京养病，把调动宫中禁军的大权交给了我，却把皇宫暗卫统辖权交给了帝承恩。如今想来，怕是陛下知道这个女人对静安侯君的执着，才会把天底下最阴私也是最锋利的一把刀交到帝承恩手中。两相制衡，陛下也是下了一步暗棋。当年 帝子元亲手把帝承恩送上泰山代替他时，怕是怎么都没有想到将来两人会有这般恶缘。 你担忧的也不无道理，帝子元在土匪窝里长大，谁知道他无法无天起来会做出什么事。少药，吩咐御膳房做几道太子殿下和摄政王爱吃的点心，你亲自送到华宇殿去。 是。娘娘您这是。 本宫就算是个面柔的，也是太子生母，当朝贵妃，总得让摄政王知道太子纵然年幼也是有人护着的。 重阳楼上的重阳阁为皇宫第一高处，帝子元抱着韩云一路上了重阳阁，跟来的宫女妥妥帖帖地在阁内替韩云换上了小棉袄，戴了顶瓜皮帽，牵着他走到阁外石亭里。石亭里吉利早就准备好了姜茶点心，帝子元正立在亭边远眺，目光向北，他神情冷凝，宫女不敢惊扰，割下韩云后默默退了下去。被留下的几岁娃娃亦不敢出声，握着小拳头安安静静立在一旁。 阿啾， 风起，韩云打了个喷嚏，帝子元回过神转过头来，韩云捂着嘴巴睁大眼无措地看着他。 这孩子真是像极了韩爷。 姜茶可喝了？ 帝子元眼底的冷色散开，朝桌上的姜茶看了一眼，抬了抬下巴。韩云揉了揉冻得发红的鼻头，摇摇头。 喝掉。 帝子元的话简单而直接，近于命令。从未有人对韩云用这种口气说过话。即便他知道现如今站在他面前的是整个大境最有权势的人，仍是近乎习惯性地皱起了小眉头。 我姑是太子。 韩云支支吾吾了半天，对着好整以暇地看着他的帝子元抬了抬胸脯，声音微微弱弱，磕磕绊绊，但总算完整地表达了他的意愿。 摄政王，你不能叫我皇十三子，也不能命令过。 韩云说完视死如归地闭上眼，却不想听到一声淡笑。他睁开眼，帝子元已经走到他面前。 哦，姑，本王不能命令你。本王的大军守在拱卫京城的四城和西北边疆，帝家的属臣掌着大晋的朝堂，连你的父皇也被本王逼得只能休养在别院。你区区一个小毛头，本王为何不能命令你？ 帝子元这话可谓嚣张至极，韩云小脸憋得通红，猛地抬头迎上帝子元的眼，倔强地开口： 我不是小毛头，我是 大晋太子。本王不希望从今以后再听到你在本王面前说出这句话。大晋太子这四个字你受不起。 帝子元的目光太冷冽深沉，小娃娃狠狠地打了个寒战，缩了缩身子，大眼里燃起的火焰被帝子元冰冷的目光瞬间浇灭。 我 他朝后退了两步，自称硬生生转成了我。帝子元伸出两个手指头捏着韩云的小衣襟，把他拖到面前。 韩云，你现在不懂，总有一天你会知道一国太子究竟是什么。等你知道了，再看你有没有本事在本王面前称孤道寡。现在给本王喝完。 帝子元声音冰冷，神情漠然，递到韩云面前的手却格外轻柔，正好落在他嘴边。韩云低头听话的一口把姜茶喝完，刚刚好的温度让他一怔。他重新抬手时，帝子元已经回转身，正双手附在身后望向西北的方向，仿佛刚才这一幕从来没有发生。 想起刚才雨中回廊里弟子元替他拂去身上尘土，一路抱他回重阳阁的画面，韩云露出复杂的神色，尚还懵懂的眼底写满了疑问。 大晋摄政王弟子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傍晚，韩云被福海抱着送回了启云殿，翘首以盼了一整天的景贵妃等在启云殿门口，没让韩云落地，便接在手里。 有劳福海公公了。 景贵妃细细查看韩云的胳膊腿，见没有半点损伤，才暗暗舒了口气，朝福海道了声谢，便欲转身。 娘娘。 公公何事？ 贵妃娘娘，摄政王有吩咐，自明儿起，除右相为太子殿下授课外，静安侯世子亦为太子师。 静安侯世子，帝静言。京城里谁不知道韩家的江山坐得不安稳？更有甚者言，帝子元如今安居摄政王位，就是为了给亲弟弟帝静言铺路，他日好让帝静言一登帝位。帝静言是前太子韩烨照拂长大，本和韩云一个辈分，如今帝子元让帝静言为太子师，那不是硬生生让韩云晚了一辈，成为帝京的笑话？帝子元简直欺人太甚。摄政王挂念太子学业，本宫谢谢摄政王好意，还请福海公公替本宫转达摄政王，太子年幼，得右相教导已足够，不需再劳烦世子。 殿下说了，老丞相年事已高，又要兼顾朝堂，怕老丞相身子骨受不住，世子一身学识传于先太子和老丞相，又是当年的恩科状元，教导太子殿下应是无碍。 既然摄政王已经有了决断，本宫并无异议。 既然娘娘同意，那自明儿起每逢单日，世子爷便在崇文阁为太子殿下授课。 崇文阁？太子从不出皇宫，平日里也是右相入宫教导，让太子出皇城怕是不妥。 皇城内有嘉宁帝留下的禁卫军和死士，对景贵妃而言，只有这座皇城才是安全的。 娘娘，殿下也说了，规矩啊是死的，人是活的，就因为殿下身份尊贵，才不能只养在皇城里头，不出去走走，将来何堪大用。 景贵妃这些年只在当年的惠德太后寿宴上远远见过帝子元一次，知他性子捐狂，也未想到他放肆到这个地步，却偏偏对他无可奈何。景贵妃抱着韩云的手握紧，神色铁青。 本宫知道了，明儿本宫会亲自送太子去崇文阁。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